會多啲，但係近一個月就少咗嘅。 會係咩傳媒？ 外國傳媒又有網媒嘅。 好啊，咁咯，咁好啊，咁我試，即係我而家開始。你係要白住，好嘛？咁我想知道你係幾時開始參與落去呢個節目？ 九二八。 嗰陣時你係點解會參與咗落去？ 因為當時除了最初的初衷我要爭普選之外，我是被警察激起了這個決心要出來去參加這場運動。 當時你在什麼位置？ 當時我是在這個遠東對出那條橋的橋頂位，跟住吃了一催淚彈之後就落回去現在大台的位置咯。 即是金鐘現在的大堂那個 位置， 是的，其實你一直都是金鐘。 是 的。那為什麼警察會令到你會衝走出來？ 因為我覺得他對著一班手無寸鐵的學生出到催淚彈胡椒噴霧，甚至有段片是見到一個白衫警員，他是拍一拍個示威者的膊頭，要他擰住面之後再噴胡椒噴霧，我覺得這樣做是狗咯，叫做係啊。 咁你係原本都覺得警察有問題，定係還是你本身其實對警察都冇乜太大嘅？ 我對普通行必嘅又好，寫自由嘅都好，都係冇咩偏見嘅，除咗反黑。 咁但係咧，點解你會你講係九二八，你係即時就走咗出嚟啦？定係還是你之前即係有望住留守啊嗰啲，即 係 之前 係 從 民工 嘅 工作先。 咁 係 九二八嗰日點 樣 走出嚟？ 即係 個經歷。 九二八嗰個經歷，我係當時翻工，跟住見到無啦啦有新聞話有催淚彈，我睇下咩事，跟住原來就係因為呢場運動，令到警察出催淚彈話要驅趕。之後我去咗揾人出。應該是沒有人理我的，然後我就自己走了出來。 你自己一個 人？ 是啊。那你這麼勇呢，你自己一個人？不怕？ 當時還是未知出來是會去到這麼嚴重的位置，留守了五十多天，但是五十多天來是只有第一天有出去打的，怕就沒什麼了。 為什麼不怕？ 因為我看到外面的學生都不怕，為什麼我要怕？ 你自己都是讀過書的？做 緊嘢。做緊嘢。 你大部分時間是哪一個節目區？ 金鐘。 在金鐘這個位置你是幾時開始？ 這個位置。不是喎，10月3日。 10月3日。咁再之前 係咩？再之前係海富對出同埋大台位。 點解嗰陣時會喺嗰度嘅？ 喺海富對出嗰陣咧，就係我喺度仲係未見到自己有咩崗位做嘅，就幫啲物資站搬下水，令到啲物資平均分發喺每個站，做下叫做孤運。跟住之後喺大台個位咧就係休息啦，瞓下覺。之後去到10月3日，見到自己一班玩開的 friend 出咗嚟，跟住就去咗呢邊橋底度瞓下覺啊，玩下咁樣，去到而家。 你嗰班 friend 即係呢啲？ 係啊。 咁佢哋點解會無啦啦走出嚟？你嗌佢哋嚟嘅，定遇到？ 唔係，咁啱遇到咯。 咁但係點解會揀呢個位咧？你哋搭嘅呢啲。 而家見到咧，啲全部都係我哋揀。揀呢個位嘅原因其實嗰陣比較少人啲咯，叫嘈，可以真係可以攤喺地下瞓下覺。 但 係 嗰陣時冇呢啲路障， 淨係 得鐵馬。 嗰陣係有未有水馬，鐵馬嚟嘅。空嘅水馬咯，叫有幾隻咯，有幾隻空水馬喺度。之後。 同一晚我哋就開始 feel 水 ，feel 咗都有一兩晚，整咗個好巨型嘅水馬陣住。 咁而家咧，佢夾走咗。 警察拆咗。 跟住你哋就搭翻啲。咁你每日放工都嚟啊？ 冇翻工。 冇翻工，就因為呢個。你 會 被屋企人 鬧？唔會，佢唔怪你。佢係冇，佢唔會影響我任何政治立場。佢只會擔心我人身安全啊嗰啲咯。 咁但係點解你會咁樣咁勇敢？即係會辭咗份工？ 呢個係因為市面咁問題。如果每次有咩衝突，我哋都會走到去最前線幫手，唔好令任何一個人受傷。就算係咩立場都好，藍絲帶都好，我哋都唔會話令到任何一個人受傷。 因為你好想做呢件事。 係。 但點解會有咁大嘅衝突？你會覺得你辭咗份工，你都要長時間？ 辭咗份工係因為。太不方便了， 即又要翻工放工。 系啊。 你嗰边翻工？ 香港制佢。 都要一段时间。 一个钟到，因为开翻金钟道之后就开始塞车，大塞车。 真噶？ 系。每日我香港仔跪都要一个钟。 太过分了，咁你平均留几耐？ 每 一日， 你話九二八至到而家每日平均，係 啊 係啊，22個鐘， 即係其實你沖涼食飯嗰啲走。 因為我扣翻之前翻工啲時間，我每日翻幾個鐘嘅嘢，係啊，所以平均扣翻22個鐘到啦一日。 咁所以其實你係唔走咁滯嘅，咁你嗰啲沖涼啊嗰啲點解決？ 沖涼去呢個叫做體育館。 附近喺邊度㗎？ 香港公園。 香港公園。 哦，我知邊度。香港公園嗰個體育館。咁你譬如你有冇之前咧參與其他委員會嘅經驗？ 六四啊，七一嗰啲啊。 即係有去行嘅有。 有。 幾時係第一次？ 第一次。 我對過有。 第一次係細個。 好細個。 細個。我想行下，跟住我老豆就帶咗出去行。 咁好嘅你老豆。 係啊，我話想行下街，佢帶我去遊行。 即係你係俾人困嘅。 係。 咁你點啊？你俾人困完之後，有冇唔鋸？ 嗰陣覺得好熱嘅啫，其實。跟住後屘去到中學階段，我就第一次去六四集會，知道咩叫六四。係咯係咯，主要都係知道咩叫六四。 咁之後有冇參與其他嘅運動？ 例如？ 因為其實唔同嘅運動好多議題噶嘛，即係譬如如果比較大啲嘅，可能係譬如港事，譬如反國教、東北咁樣；如果係細啲嘅，咁可能係會有啲反聽會啊、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啊，或者一啲重建啊嗰啲。 嗰啲就冇咩去，因為始終我份工都係其實一個月得兩日假。都冇咩時間。 咁所以之前就去六四車會去行。咁你嗰陣時，你老豆昆你去嗰次係咩嘅歲？ 六歲七歲。 咁你都記得。係。咁你六歲七歲之後，你第二次係幾時咧？ 去到中學啦，十二三歲咯。 咁你點解會自己去咧？ 嗰啲唔係自己去，會同啲同學一齊。 即係我意思係點解你會揀你會去遊集會咁？ 去到六四就係因為聽好多科都有講通識啊、中史啊嗰啲都會提及下呢啲嘅，跟住就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應該要支持學生去做呢樣嘢，但係同時當年中共出到呢啲。武力清場，覺得好嬲啊！嗰啲嘢就應該要出嚟去支持呢啲運動咯。 你咧，其實你參與呢個節目之前咧，其實你有咩期望？ 期望都係嗰五個字咯。 我會爭到算。 係啊，但係去到今時今刻，已經覺得呢個機會好渺茫，同埋唔會係短期內做得到。 所以其實係而家叫做係低於你期望。 係。 但係我想問，咁譬如你呢一個期望係你一開頭即係九二八一嚟嘅時候你就已經係咁，就係要爭取到夢想。係。咁你其實你除咗係點，即係你呢個位佔領區範圍裏邊咧，你除咗你你朋友同你一齊嚟之外，你仲有冇識到其他新人？ 有。 有啊。咁嗰啲朋友其實佢係而家同你一齊留守，定還是點？點樣識翻嚟 嘅？朋友可能有啲係物資站嘅義工啦，有啲係都係最邊緣位嗰啲義工，通常都係呢啲人嚟嘅。咁啲村民咧，其實我哋就好少接觸，因為始終我哋離條村太遠。 咁如果譬如你哋幾個物資站咁樣，有冇互相溝通耐？ 有。 有。會點樣噶？發生啲咩？ 有時物資分配問題啦，跟住有衝突嘅聲嚟，我哋應該要點做啦？點樣互相配合？係咯，主要溝通方式都係 Walkie 啊、WhatsApp 啊。 嗯，係 keep 住。 係。 有冇話會開會啊？定還是都係 WhatsApp 啊？ 開會啊！唔定期嘅會議咯，同埋 WhatsApp group 都有嘅。 咁你哋係見過大家真人，定係淨係喺個群？ 全部都見過。 全部都見過。咁想問下，咁你身邊嗰啲屋企人啊，朋友支唔支持你？ 人其實就冇話支持反對，朋友好多都支持呢場運動，但係佢哋甚少之外咯。咁啱睇電視見到嗰啲咪之類，因為我喺 Facebook 啊，任何啲媒體我都唔會 po 呢啲嘢出嚟。 咁如果譬如你屋企人點解會話冇乜支持啲嘢，佢唔會話你啊乜嘢？ 唔會。因為呢啲我私人問題嘅啫，因為我細細個老豆老母就唔理我呢啲嘢。 哦，咁如果譬如你啲朋友啊嗰啲，咁佢會唔會再問下你你有冇搞啊，或者落嚟啊？ 一兩個咯，身邊。 點解唔話俾佢哋知嘅？ 因為我覺得冇咁必要咯，其實話完俾佢聽。佢心裏邊都係同一個反應啫，我 咁咪好寂寞咯。 唔係啊，唔寂寞啲。呢度識到好多朋友，對住入邊啲人啲時間，可能多過出邊啲朋友一年兩年見嘅時間。五十幾日，每日24小時係咁見。 咁應該係感情深厚。 係。 咁佢哋係咪好似即係其實雖然話最入邊嗰度嗰啲係村民啦，咁其實你哋而家呢度都有個叫做好似小社區。 係。 咁你其實你好頻密地會有傾偈啊來往嘅範圍咧，係喺邊度？ 最遠啊！係 啊！ 呢度去到呢個叫 AIA 在最後嗰個位咯。即係其實兩邊防線咯，最遠就係你而家訪問咗邊邊嘅？ 我訪問咗去到中環嗰邊。 係咯，嗰度其實咧叫做西房啦，或者叫一房，跟住我哋呢度東房，最遠咪呢條路咯。去到嗰邊我哋都有聯絡嘅，跟住有落禮街嗰邊同埋中信嗰邊，呢啲最邊緣。 但都是防線啊、物資站嗰啲，全部都 係。 咁如果日日見嗰一紮咧？ 都係呢啲。 都係呢啲。 我哋會出嚟行下，見下，傾下，冇咁悶。 即係周圍走㗎。 係，日日對住呢個位置都悶啊！ 咁你哋食嘢啊嗰啲咁嘅？ 有熱心市民買飯過嚟食嘅，如果冇就食飲機咯。 咁你譬如你覺得你自己喺運動裏邊，你有冇學到一啲嘢？任何方面都得。 政治了解係深咗嘅。軍事策略咯，同埋點樣應對一啲突發事件啊 ？EQ 都要高咗。 政治的認識深厚了，例如呢有沒有舉到一些例子？煲中藥 燒艾 哦，艾草、啊、我知道驅蚊 這件事很難說出來，因為由九二八開始不斷吸收這些知識呢，令到你知道政治裏面很多嘢， 好 糟嗰啲嘢。我知道嘅好多都係好空泛嘅，其實。 好空泛，即係你嘅意思係佢哋講嘅冇料到嗰種。 唔係冇料到，係我唔識點樣講翻出嚟。有時佢係會講咗一樣嘢俾你知，但係同時會知道另一樣嘢，但係佢冇講過，所以。很難好難講翻出嚟喺度， 即係覺得佢好似困咗你，定係還是你覺得佢有心？ 佢會有道咁樣去令你知嗰啲嘢咯。要例子其實都好難講翻出嚟， 好多啊。 係。 咁但係嗰啲咩人？ 有市民啦，有老師啦，其實咩人都有，全部都有。 對你嚟講，政治其實係包含住呢一種嘢喺裏面，定係還是咁？如果同嗰個大嘅嗰、那個講緊政治啊、政體制嗰啲有冇分別？ 你講有冇分別意思係？ 即係譬如我哋會講話政治嘅時候，即係你其實講緊嗰種係啲人嘅關係，人其實就係政治啦，裏面有啲關係，咁嗰度其實係啲政治嘅狀態。咁同嗰個政制上面嗰種政治有冇分別？定係還是其實 我覺得冇分別。其實都係一個人代表就係政府下面嘅一個唔同機構、唔同黨派咁樣。每一個人就係代表住呢啲嘢，中間其實都可能會有利益關係，但係就我哋呢啲普通市民係唔知嘅。或者被發掘到出嚟嘅，都係其實同一樣嘢，我覺得。 咁如果你話學到啲軍事策略嗰啲，即係點？ 打個比喻啊，衝擊路我度，要知道行邊啲路線去出發，可以繞個警察嘅監視人啊，拘捕啊。走嗰陣要點樣？跟住要幾多個人？用咩陣式？用咩工具去衝擊？呢啲全部都係喺度學翻嚟。之前我係完全冇呢啲知識，同打仗冇分。 咁你點學咧？因為大家一齊傾定 係？大家一齊傾咯，係咯，即係自己諗完之後講出嚟，大家俾意見，覺得 work 唔 work？ 跟住係咯，都係咁咯，就建築啲嘢咯，搭棚啊。起步咯，嗰啲全部都係啲行行嘅。 搭棚嗰啲係嗰啲師傅有冇幫手，有冇教，定還是你哋自己諗摸下摸下？ 教我哋一次之後，我哋全部都自己做。 咁如果你覺得，譬如如果佔領再持續多一段時間嘅話，咁你覺得其實呢個佔領區應該點樣發展落去？即係如果有樣嘢叫做可持續發展嘅話。 點發展落？其實老實講句，呢度冇發展，民意不斷向住呢個反佔中嗰邊上升， 越嚟越多人反佔中，佢再發展落去，只會個民怨更加高咧，冇得還嘅到時就越嚟越多藍絲帶搞事，警方乘機清場，所以一係將呢個行動升級，好似嗰晚立法會，但係唔係嗰啲方法，係用其他可以得到民心嘅方法。 即係所以其實對你嚟講，行動升級係其中一個可以諗嘅嘢。 係。 咁但係如果話得到民心嘅話，咁即係你具體嚟講，你覺得應該會點做？ 可能唔再係佔領，用其他方法去令到政府可以正視呢啲問題。不過呢啲就之後我哋開會再諗，仲未諗到。 即係你暫時未諗到可以佔領，但未必係佔領。 係。 咁如果清場， 睇用咩清場，武力清場同和平清場嘅嘢。講武力清場先，都係出嚟打胡椒噴霧嘅，甚至係出水炮嘅。我哋防線會企喺最前線，保護啲學生就先。係，跟住如果和平清場，有佢嘅。 和平清場嘅話，你會點啊？你會想翻行人路，定係還是會死守，定係等佢清潔，定係還是會 幫手執物資，執曬啲帳篷啊，幫手協助人疏散，跟住就走啦。如果無限復活嗰啲就可能大家有個共識係會再次出翻嚟做翻自己呢個位咯。物資嘅歸物資，防線歸防線。 咁你會點啊？到時你會揀邊樣幾種方法？ 邊 嘅？嗱，譬如如果佢武力清場啦，咁你會死守噶嘛？ 嗯。 咁死守其實即係唔走啦，唔走咁其實最有可能即係等佢逃離啦。咁就係咁啦。咁如果佢係和平清場嘅，咁佢話啊，你哋快啲走，我你執物資，我就執物資走啦。即係啲物資埋一邊，可能有執緊，咁你仲會唔會留下條馬路？ 執完為止，執完之後學生疏散曬，之後就係到我哋走啦。 因為啲學生佢哋嘅講法就係話，等佢會留到最後。 如果啲學生係都要留喺度嘅話，我哋。睇下人數多唔多咯。如果人數少嘅，其實警方都出暴力嘅機會都唔大啊。佢抬一抬，你已經走咗。 所以其實你係有心理準備等 抬。係啊，我哋做防線嘅，有心理準備係要負呢個法律責任同埋受傷嗰啲，呢啲全部準備曬。 即 係 如果佢就 想借 朋友，又係咁樣搏你頭啊，不如胡椒噴霧或者出去等都好咩啫？即係如果佢搏你頭嘅。 預咗。 如果佢去告你，你會點？ 睇下告咩咯？告非法佔領馬路嘅話，你俾佢告咯。 但係佢會拉咗你之後先，你先知佢告你咩？ 咁佢要拉咗之後，佢要告嘅我都冇計啦。如果佢告唔合理，即係話我坐喺度俾你抬，你過咗閘境嘅話，我肯定會打官司。如果佢合理地入禀法庭嗰啲又好咩都好，俾佢告，我都預咗嚟。 坐監。 都預咗。 咁可能我會而家呢一 part 我就想問一下啲，譬如人哋會質疑佔領者嘅。譬如你點樣睇中共話有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麥當勞咯。九二八嗰陣，幾百個包咁出嚟，仲唔係外國勢力？放拉垮嗰啲咯。你話要有實質嘅證據，除非中共攞到出嚟。 你覺得係冇證據？ 佢冇證據嘅，佢齋噏咯，冇人會服從呢樣。 冇證據嘅。 咁你點睇？有啲人就話有啲鋪頭咧就做唔到生意啦，就因為佔中咧佔領咧而執笠啦。你覺得係？你有啲咩回應？ 因為我眼見咧，喺佔領區入邊嘅細鋪頭，即係唔係上市嗰啲啦。咁佔領者都係會特登會有啲行動去令到佢哋有生意，即係支持小店嗰啲行動，佢特登幫襯令到佢有生意額咧。我係見到真係有呢樣嘢出現嘅。如果你話因為佔領而令到你執笠，咁好遺憾，可能真係佔領嘅錯。但係已經好多人喺度救緊呢啲細鋪頭，我覺得呢啲屬於十分之少數咯，令到佢執笠嘅話係。你話你喺旺角區嗰啲周新新啊、周大福啊，因為佔領你執笠嘅慳啲啦，叫佢。 咁你點樣睇即係譬如點解咧？即係譬如如果相對於政府咁樣，啲人成日都話啊雞蛋要高牆先。咁雞蛋嘅一方即係弱勢一方啦，咁即係我哋啦。咁你點樣睇？其實點解有嗰、那個理性係阻住呢條路，對於啲無權無勢嘅人，其實係爭取嘅唯一嘅方法。即係其實即係有啲人會話啊，咁你唔使阻住條路㗎，咁你仲有好多方法，點解你阻住條路？ 呢個我又冇諗得咁深入。始終阻住條路呢四個字都是佔中三子啊、商學嗰啲諗出嚟嘅。咁我哋只是跟住呢個方式去做嘅，就唔係我哋決定嘅。 因為我哋而家都其實係有佔住條路噶嘛。咁其實如果即係，所以譬如如果我哋係都作為咗其中一個參與者嘅時候，咁你會點樣？因為佢哋會話：啊，咁你要快啲走啦，阻住個地球轉，啲車要行啊，啲交通要擠塞啊。 如果反我叫佢哋反佔中啦，反佔中嘅係阻住佢哋翻工嘅，可能要喺度行個鐘上部車過去。OK， 我真係阻到你。但係唔好意思，我哋運動未完。如果你話要俾翻啲巴士啊、車啊嗰啲行嘅，我係絕對唔會俾翻條路你。因為如果俾翻條路你，塞車問題更加嚴重。好似金鐘道咁樣，離開金鐘道，我香港仔出嚟，十分鐘至十五分鐘一定出到。而家一個鐘，開翻條告示打道，你喺中環過銅鑼灣，隨時要兩個鐘。而家仲快過以前。所以呢個唔係合理話要開翻條路嘅解釋咯。 你啲 friend 頭先踩一架單，踩單車。咁譬如咁譬如如果佔路係合理嘅時候，咁你點睇啊？點解今次又可以佔路咧？咁譬如有時譬如有個老闆欠薪咁樣，咁佢其實就想爭取翻自己嘅工資咁樣。咁勞工處又唔理啦，咁佢走投無路啦，咁啊諗緊啊，不如我佔咗嚟到袋啦。咁呢個你又點睇？即係欠薪可唔可以佔路？ 佔路，你估係同一樣嘅佔領方法定係遊行先？ 都係佔領。 佔領，咁咪如果佢係個人問題嘅話，我覺得呢個唔太合理。因為一個人問題，你這個我覺得不合理啦，因為這個佔中行動是因為關乎全港七百萬人可不可以有普選這個問題，它令到政府本來有機會去令到政府正視這個問題的。先會去搞出呢個佔領行動，先去合法地遊行啊啲。但係如果你一個人，你佔領條馬路， 冇錯，老闆係會正視，但係同時你孭飛嘅機會好大咯，可能會造成反效果，覺得唔合理咯。呢個 咁譬如如果嗰個係一個工潮咧， 工潮意思 即係譬如話，好似之前買工人啊， 哦一堆人嗰啲，咁合理嘅， 即係如果人多嘅話，就覺得佔領都係 係，因為佢係關乎一堆人嘅問題，咁佢要搞呢啲活動出嚟，都係想有人正視下呢個問題啫，咁都係合理嘅，同遊行有冇咩分別？ 咁如果通常咧，如果同如果同運動以外嘅人咧，你會其實點樣溝通？定係還是其實？即 係都會嘅。運動以外。 係啊，即係譬如有冇試過我講緊都唔係你啲識嘅，即係同朋友或者屋企人可能有個相處。有冇啲譬如你係唔識佢嘅，咁然後又傾開嘅。比如話有冇啲人係過嚟即係睇下嘢咁樣，又或者佢本身係反對嘅，有冇遇過呢啲人咧？又或者可能佢都唔係長期留守嘅咁樣，咁你有同佢傾過偈嘅？ 有嘅，咁其實就睇佢要傾咩咯。佢話要傾政治嘅，心平氣和咁傾咯。就算支持反對都好，都可以傾偈嘅，都係大家都係陌生人，傾下偈冇所謂嘅。可能你反佔中嘅，我佔中嘅，同你傾下政治有唔同睇法，好正常嘅。就算都係支持佔中。但又唔同睇法喎，咁傾下偈又冇壞嘅呢啲嘢。 有冇試過遇到一啲反對嘅人？ 有。 佢會點 㗎？佢都係同我喺度傾偈，不過就激動啲嘅，語氣就會重啲咯。 鬧你？ 咁又冇鬧，都係傾偈咁傾。有時講到去某啲位，可能我覺得梁振英做得唔啱嘅，咁佢又會覺得啊又做得啱喎，唔係你咁諗嘅喎，又有粗口啊加落去啊，咁樣嗰啲咯，都係同普通朋友傾嘅冇分別。 佢咁你同佢傾完偈之後，佢有冇嘢唔同咗？ 冇， 即係冇轉個睇法。 係。 咁有冇稍為禮貌咗？ 有，因為始終。如果我要同人傾偈，我都唔會咁強硬，會就下人嘅睇法，啊順下你意咁樣咯，冇所謂，傾偈。 咁有冇做到朋友？即未必係聯絡。 反對嘅就少，因為始終嚟呢度機會都少啲嘅。如果之前佔中嗰啲就會有，成日都會有人過嚟同我哋吹下水，跟住。間唔中都會見到佢，都會講一兩句。 咁你遇嗰啲反對或者係唔係佔領嘅人多唔多？ 因為始終我係長期留喺度，反佔中嗰啲都少過嚟，嚟呢邊嘅都係得幾次。 即係其實如果係金鐘嚟講，咪少啲反對嘅人過嚟搞事。 係。因為始終你不會平時無啦啦行開金鐘 shopping， 因為去 PP 嗰邊嘅，但係旺角就多啲主要嘅鋪頭啊，人喺嗰邊，所以呢邊相對俾人少搞嘅。 咁譬如你點睇而家行出嚟嘅人咧？好可能係香港嘅少數人，即譬如頭先你都有話民意調查喎，咁而家其實都跌緊啦個支持。越來越多人係反對佔領，咁你點樣睇？其實我哋而家其實香港嘅少數，仲並且係越嚟越少數。 點睇啊？其實呢啲冇話點嘅少數，少數咪少數。我有我自己嘅諗法，你唔同嘅，冇咩冇咩話要點。我都係話我要爭報書，你話你唔使嘅，咁咪算。 因為譬如如果普選其實即係 講選舉啦。咁選舉其實就有嗰個多數服從少數嘅意思啦，少數服從多數嘅意思啦。因為你選咗嗰個人出嚟，但多數人投佢票喎，多民意支持佢咁樣，然後佢就被選咗出嚟啦。咁其實選舉就係一個少數服從多數嘅遊戲嗰陣。咁但係咧，如果越嚟越少佔領者嘅話咧，亦都即係話其實喺香港大部分嘅人咧都唔支持選舉。但係我哋話，如果我哋話要爭取真普選咧，其實我哋應該咧理論上嚟講就應該係支持緊少數服從多數。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咧佔領者就係香港嘅少數。其實兩件事係有嗰個矛盾嘅位喺度。所以我就想睇下你點樣諗關於多數服從少數同埋少數服從多數嘅嘢。 咁樣睇啦，佔中同埋真普選其實係分開睇。佔中佢只係一個運動，令到政府去正視呢個真普選嘅問題。如果唔搞佔中，一樣我哋都係要真普選，只係唔去用呢啲方式表達出嚟，可以用其他方式。反佔中嘅意思只係話你阻住咗條路啫，唔係話反對真普選。如果唔搞反佔中嘅 ，OK， 咁咪大家撤咯，但係都係要真普選。我哋可以用其他訴求，其他方式去訴求。 咁但係你會覺得其實嗰啲反對嘅人，其實佢哋都唔想佔領，而唔係唔想要真普選，即係意思？ 我聽到市社會上面嘅聲音係咁樣咯，佢唔係話要真普選做咩啊？而家咁咪得咯，而家係話你阻住咗條路，阻住我運行。只是說我們阻路而已，說我們求真普選錯 了。例如你對於未來香港人呢會更加前進這個動作，你樂不樂觀？即譬如如果相對於過往的運動呢，那今次其實是一個很大型的運動，很多人出了來了，還有在那個行動的手法上面，或者在那個討論的量上面都其實多了很多。咁其實有些人咧就會對呢樣嘢持啲樂，即係有樂觀的睇法，亦都有人係悲觀的，即係樂觀可能就會覺得啊畫得好勁喎，之後都係會醒覺。咁有些悲觀可能會覺得其實個運動咁樣都唔係好可能係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嘅喎，都係今次嘅啫，香港人睇翻。咁對你嚟講，你其實係樂觀定係悲觀？ 可能我是你所講的悲觀那邊，因為講真的，搞這麼大型的運動還要是犯法的，這麼多人一起參與，我覺得香港人只是參與這場運動有四五成是出來湊熱鬧。十月一號那晚我出來看的情景是一房那邊知道去 APA 全部逼爆了，行都行不到。但係到而家今時今刻，如果你真係出嚟話要真普選，話要參加一場運動，去到而家入邊，講真二千人都冇，只係談花言嘅事。之後再搞呢樣運動好難，同埋而家民怨咁大咧，再搞佔路啊乜鬼嘢運動都好多人反對，加上警察已經。懂得怎樣去應對我們佔路這件事呢，難上加難。 你會怎樣理解其他人為了什麼出來？即我意思是，因為譬如有些人就留得久一點，有些人可能是即是談花言，那你怎樣理解這些出來的是為了什麼？有些人為什麼會留得，即會願意留得長一點，就好像你說有些人為什麼 我身邊有幾個朋友咧，佢初初都會有跟我出嚟嘅，即係同事嚟嘅啫，跟住出嚟一兩日之後冇見過佢，我翻工問佢點解，佢同我講嘅答案係因為悶， 而不是話因為其他原因啊，話要翻工嗰啲，而係因為悶。咁樣佢可能俾東方啊嗰啲話，呢度真係可能係一個嘉年華會咁樣。而我哋就係嘉年華會嘅義工，我哋會留咁去啲去幫手。佢哋係啲參加者咁嘅心態嚟。 但如果嘉年華會應該好開心，咁多咁多咯。 開心啊！入面真係幾開心嘅，我都試過入去啲物資站瞓一晚，入面嘅氣氛真係好唔同以前嘅香港。 咁但係點解你啲朋友覺得點解你啲朋友？ 有冇興趣傾下偈吹下水啊？ 唔係，我哋做緊訪問啊。 哦，你做緊訪問啊？ 係啊。 哦，唔好意思。 點解？ 知喎，可能佢哋未見到，未見到所有嘢。入面其實有好多藝術品咁樣，去到連龍牆嗰個位置，你睇兩三晚都未睇曬，你點冇啦？ 咁其實點解你會同啲朋友咁唔同咧？你自己其實係即係譬如除咗警察之外，你點解會有咁大動力會走出嚟？ 因為使命感。係要保護入面嘅人。 點嚟？ 點嚟？催淚彈啦！ 即係其實真係因為呢樣嘢。 主要都係因為呢樣嘢，鬧到咁耐。 但係當時都好多人好嬲嘅，點解嗰樣嘢可以一路延續到而家都？因為其實催淚彈淨係。 哦，仲有嘅，因為我找到我自己嘅崗位，我有自己嘅責任喺度。我就係一個防線人員啦，有咩事就衝最前面。我找到自己要做啲咩，知道喺度做緊乜嘢，唔係每晚喺度 hea 喺度飲酒喺度玩啤牌嗰啲。有個責任喺度就自然會相對留得耐啲。 咁你其實譬如你覺得會唔會有更加多人係會好似你咁樣，會即係譬如會因為某啲嘢，你覺得可能係有使命感要走出嚟，即係嗰種使命感其實可能一來對個政治體制啦，即係你憤怒政府咁樣對啲人，咁二來可能你係覺得即係好似要有一個訴求，你真係覺得應該要達到。咁你覺得會唔會有更加多人有你咁樣嘅想法？ 你話呢場運動 之後 會的確係會，我覺得會有多啲人出嚟嘅。但係如果你話呢場運動就唔會，只會越少人。 咁咁last一part啦，咁咧就係想問你即係有關。佔領者對於民主的看法咧，我想問一下，譬如我先去食飯，可以一路食一路 食。介唔介意食煙啊？ 我唔介意，我都食。 熄燈啦！我食咯，六杯健康。 啊，快啲啊！水奇， 贊助咩啊？ 係咩？黑冰啊？ 冰啊！幾多咧？ 啊，快啲啊！唔好睇啊！睇下大家有冇買紅包俾我先。 聽日買啊佢。係咩？聽日買黑貓 票。我要買紅包。 點解佢唔買煙俾我 嘅？因為我做緊訪問。 做兩包仲未攞過。 啊！我仲想問你問 問。做兩包都啊。 就係譬如你點樣睇你譬如你有個咁樣嘅經驗，你覺得你呢個經驗有冇得複製俾其他人？有其他人都會好似因好似你咁樣，有咗呢啲經驗之後，佢就會改咗。 今日係唔想食煙。 你話嗰啲人係今次冇嚟定有嚟嘅？ 有嚟或者冇嚟，即係因為譬如能夠擊中咗你個位置，令到你走出嚟嘅原因，你覺得有冇可能係令到其他人都咁樣擊中咗，然後你再走出嚟？即係意思係嗱，如果今場運動啦，明年今場，可能再之後其他社會議題啦，又或者就如果以我哋大家悲觀地去諗，就係爭。 揸唔到你唔係就緊張啊嘛，而係你可能要持續做其他嘅嘢啦。咁你持續做其他嘅嘢，咁你要有人出嚟做先得喎。咁你覺得你依一個令到你擊中咗，哦，我要走出嚟嘅呢一種累積經驗，持續落去嘅經驗，有冇辦法複製？又或者有冇辦法令到其他人都同樣都可以因為呢啲經驗走出嚟？ 辦法其實就始終係要睇佢自己嘅想法咯，其實好難影響人哋走唔走出嚟呢個決定。不過佢哋呢啲 伙 伴 friend 呢啲可能之後都會走出嚟，因為喺呢場運動揾到自己嘅崗位，自己追求啲乜嘢，大家都係同一個想法，同路人，咁樣下一次都會不約而同地走出嚟。聽就好難。 我想問一下，譬如如果有了普選，咁你覺得一啲民生議題有冇辦法可以解決？譬如啲樓好貴啊，租好貴啊，交通費好貴啊。 今次爭取普選，其中一個目的都係因為想呢個特首去正視翻基層。即係14000呢個階級，其實應該唔存在喺呢個香港，應該要全部人都要正視，全部人都要去受呢個政府平等對待，唔應該分基層、中產同埋呢個25000嘅中產啊嗰啲，唔應該分呢啲嘅。如果有了真普選，咁基層市民都可以揀一個自己覺得信任得過嘅行政長官。咁樣到時，如果呢個特首做唔到嘅，咁都係揀錯人嘅問題。 咁樣做大啲啦。 咁你認為嗰、那個，譬如如果特首，其實佢會唔會都我當選咗一個特首出嚟啦？其實你覺得呢 啲民生問題，佢會點樣處理？即係 佢可以 點處理？膚淺啲啊！標準工時最低工資嗰啲咯，最低工資而家應該30元定32元，30元可以再加翻啲最低工資。樓價就會可能 set 翻啲。保障俾啲基層嗰啲上到樓啊，已經其實解決咗好多問題嘅咯。講真的，都係錢嘅問題嘅啫。 咁譬如你覺得嗱，譬如而家啲，譬如頭先咪講到多數窮少少，多數咁嗰啲咧，其實咧低於生活貧窮線以下嘅人咧。可能係全香港嘅7%啦。咁其實你覺得有咗普選之後，佢哋會點樣受惠咧？即係我假設其實大家都民選咗一個行政長官出嚟。咁譬如呢啲其實因為有嗰個選舉問題，即係佢其實我當基層嘅市民一齊都走唔走出嘅時候，咁因為其實啲基層嘅市民咧，佢都係香港嘅少數，咁亦都即係話咧，啲會幫基層嘅。即如果幫基層的行政長官，相對於其他7%嚟講，係冇咁容易被選中嘅，因為其實人數少，就喺香港算係少，佢只係7%。咁如果其實選咗個特首出嚟嘅話咧，亦都唔一定事先幫基層，即我當唔幫咁先算啦。咁其實你覺得有咗普選之後，其實佢哋有冇白有機會會受惠咧，又或者點樣可以受惠？ 呢、這個7%是一個統計資料嚟 嘅，因為低於貧窮線。 啊？呢個有冇諗？即係好似澳門咁樣咯，派下錢啊。因為佢而家政府佢 佢個庫房有時反而幫咗啲內地嚟嘅，唔係低於貧窮線嘅，幫咗嗰啲好多，例如公立醫院啲床位啊，嗰啲係好多社會問題都講咗，啲床位俾曬啲申請證落嚟生仔，生完仔又拍拖又走咗去，一係就攞埋個攞曬香港啲福利綜援啊嗰啲，咁有時有啲基層係冇得受惠嘅。如果政府係搞呢樣嘢，我覺得就可以幫到。有時唔係直接喺基層入手咯。 但好多基層嘅人都係辛苦。即係雖然佢可能佢父還母只得是一方係香港人， 新移民的意思是他已經是住了七年的香港身份證， 又或者其實可能他未必真的拿中文，可能他老公是香港人，他是內地下來的，他可能又未必需要他拿中文，但可能生了個兒子，他家庭未必家庭真的，即未必家境真的很好，但其實他都可能是低於貧窮線，未拿中文的。咁有啲落咗中門嘅就可能係佢未必想咁樣，即可能佢老公過咗身之類。 要點樣幫佢哋？ 因為譬如如果呢啲人佢哋都未必真係受惠，即係雖然其實其中一個講法，因為我覺得牽涉一啲似乎都咩嘅，即係身份嘅問題。因為譬如頭先你講話啊。有些人他們可能其實都即係落嚟牀位不夠啊咁，又或者其實佢攞中門啊，佢攞咗香港啲福利啊咁，有一些就其實嗰度可能係真係有一部分喺度係咁樣啦，即係佢落嚟生仔嘅，咁都好有一大部分其實佢哋係會攞中門嘅，咁但係通常咧其實咧如果跟統計數字嘅話咧。攞中門攞得最多其實是公公婆婆嘅，咁反而新移民就只係好細部，咁但係因為呢啲人全部攞得中門，其實佢都係貧窮線以下噶嘛，咁嗰度其實就佔咗香港嘅七分一，咁但係如果有咗普選之後，咁我哋可以點樣幫到呢啲人？即係譬如如果你係特首啦，譬如咁諗，你覺得可以點樣幫到佢？ 好難，這個問題好難想。如果想到我做特首， 你選我。 係啊，諗得到的冇個特首做區議員好啊。點令佢？唔識得。 唔識得，緊要。好啊，咁你會點樣諗？因為譬如有啲人咧，佢哋喺即係喺呢個佔領區裏面啊，金鐘有好多好多，其實都有啦。就係咧，有啲譬如佢哋會覺得啊，其實如果可以同內地脱歐就啱啦，即係我哋就唔使係啦，或者未必係去到港獨嘅，即係總之啊大陸唔好理我哋啦咁樣，你哋有你哋啦，我哋有我哋啦咁樣，一國兩制啦。咁你點樣同點樣去理解有冇可能係會同內地脱歐呢一個可能性？ 脱歐其實冇咩可能㗎啦，已經。如果講真一句，香港好多嘢都係大陸入口咁樣啦，叫做東江水，好多香港嘅產品都係大陸廠做出嚟嘅，咁都係要經大陸。脱歐就冇乜 可能。 喂，等陣先，哇，啲靚仔。 去曬邊啊？佢哋。 係咯，我都唔知喎。何雪。所以 又唔可以話係脱歐嘅。 快啲幫手！ 順利 啲 嚇， 拎曬出嚟啊！ 拎 嘢唔 食， 收線。我問多你兩句，即係譬如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因為嗰個中國之間好多經濟政策， 好，你即管估啦。 嘅關係，所以好難。 係，八九有。 主要都係經濟問題咯。 合掌啩。 好啊，咁我問到呢一度。 冇啊，因為今日 我可唔可以用翻你嘅？ email